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24: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又是一个周末没见，漫长的周一终于要过去了，但是呢，今天也是新一周的开始，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这已经是12月的第二个星期。那天看了一下，我发现12月31号刚好是一个星期五，哎，也是一周当中午夜情歌的最后一天，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巧的。哎，现在最后一个月了，大家也都开始陆续的开始做年终总结，那过几天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不过今天晚上呢，我们并不是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前两天热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关于拉菲草情侣。其实呢，这件事本身呢是情侣之间的一些存在的问题和事件，但是由于一个6周年的礼物的一个开箱视频，哎，在网络上就开始爆火了起来，激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当然呢，这里面有正常的讨论，也有一些情绪比较激烈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嘲讽的。那对于这个礼物，还有就是6周年引发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情侣之间物质上的付出严重不对等，这个会导致你们的爱情变质和走向灭亡吗？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付出你能够接受吗？这就是今晚我们来探讨的话题。还是老方式，跟我保持联络，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啦。好啦，先送出今晚的开场曲。 我还记得他留下来的疤，现在的他还会想我吗？ 今晚的开场歌曲来自黄立行的《礼物》。这个拉菲草就是事件啊，到底是一个什么呢？其实是跟礼物有关，因为我看到刚才确实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什么拉菲草。哇，原来大家真的看来平时真的是很忙，所以没有关注这两天关于这件事哈。其实拉菲草呢是一对情侣，他们异地相恋了6周年，感情一直来说还是很不错的。那我想6周年对于任何一对情侣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这么一个纪念日吧。然后呢，那异地肯定要互送礼物嘛。这个女生用攒了很久的钱给男生准备了相对来说会比较昂贵的礼物，然后但是男生呢送来了一箱很神秘，这个很大的一个箱子，里面有什么？先是一层拉菲草，就是我们一般买化妆品里面铺的那个草，那个就是拉菲草。然后打开了之后，因为这个是快递到女生的学校，所以呢女生和她的室友一起去，室友还帮她录开箱视频，所以导致很多人看到了这个视频。然后呢打开了一层草，里面有什么啊？有她穿过的二手的棉服，然后呢10个那种盒装的旺仔牛奶，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小零食，但是呢并没有很多，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玩意儿哈，就是都不是很贵重，但是呢就是很大的一个箱子装着这么多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的这些所谓的礼物。就是这个女生呢就是揭开一层啊，看到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失望，等到第二层看到还是有一点点失望，但是还会有期待，是不是越往后惊喜在后面呢？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发酵，然后呢就很多人在讨论，其中呢很大多数的女生都是觉得哇这个实在是太不对等了，就觉得男生送的礼物比较寒酸。也有人会觉得那既然是谈恋爱，那礼物就是用心就好啦，那干嘛要用钱来衡量呢？然后也有很多人就出言嘲讽，就觉得哎呀这个女生怎么会就是被这样的一个小来小去的东西就能够感动到。因为后来这个男生还用微博小号伪装成他的女朋友，就是上网发了一些言语，觉得好像这个女朋友觉得很好啊，这份礼物我很满意。其实大概故事就是这样，如果要是换在你们的身上，这样不对等的物质上的付出可以接受吗？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啊。终于复述完了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如果要是对这件事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我觉得大概就知道了。那再听一首歌之后，我们就来说一说。 说完晚安还没睡去的人，关上门为谁留着盏灯，城市里的光是天上星星的倒影，我们仰头看见来时的自己，过去还需要一些勇气，深深记得轻轻忘记，时间吻过你哭红了的眼睛，给你不被驯化的坚定和柔软的心，总是一步一个脚印落下了痕迹，却一字一句失去谁的消息，若 分离是让生命完整的旅行。此刻你已站在怎样的风景，总是走得小心翼翼，怕弄丢了自己，最后之后却发现爱的踪影。若生命是趟交换礼物的旅行，曾给我的会在哪里延续？ 来自魏诗莹的一首《礼物》，这首歌呢非常非常的轻柔，适合夜晚，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听着听着就入睡了。前两首歌都是礼物，因为今晚的话题就是由礼物延展出来的。其实刚才呢看到大家的回复，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像独行者他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相处模式也不一样，只要局里的两个人没有不舒服那就好。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是很对的。那像小柏说，异地呀，就是关于拉菲草这个情侣，那就算了，异地的苦楚胜过甜蜜，看来是深有体会。他说不过就是不对等的话，那还是得看人。也有过来人，已婚的，比如说宋彦君，他说爱情是浪漫 VS 婚姻是要维系的，不要一味的付出。是，其实整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细节的点是我个人比较接受不了的，就是我觉得你不管是送什么东西，哪怕真的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个礼物你要用心，而不是让人感觉到的那种明面上的敷衍和投机取巧。就是异地这个男生给女生寄来的一个大箱子居然用的是到付，这点是让我觉得很不真诚并且真的很敷衍的一个举动。其实我觉得爱情呢当然不能用物质来衡量，就是啊，我付出多少，或者说我一定要把物质作为我择偶条件的第一首选，那我觉得可能你就有点失去了爱情本身的意义。但是你说爱情当中真的可以缺少物质吗？这点我也不太认同。我就想起网络上就是总是流行一句话嘛，就是那种比较搞笑的，说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是一盘散沙，不用风吹就散了。虽然说有一点极端，但是呢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要是说你们的物质上的付出相差很大，那付出少的那个你要知道对方是因为爱你从而愿意去多付出，那你即便是现在没有那个能力去给予对方同等的付出，那是不是你要用你的真心和你的真诚去选一件礼物，或者说去送他一个有意义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拒绝拉菲草，爱情当中不要投机取巧。继续听歌吧，下一首歌，这首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解脱，来自张惠妹。现在这一对情侣已经分手了，我想对于女孩来说就是解脱。解脱，来自张惠妹。我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差点说成来自莫文蔚。 是的，张惠妹的《解脱》，一首经典歌曲。其实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还真的是身边有这样类似的例子，当然这也是早已经分手了，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和她之前的男朋友就有点属于这种两个人呢虽然说不是异地，但是确实存在物质上的付出不对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她的男朋友可能家庭条件并没有很好，然后呢这个女孩家里就是相对来说好一点点吧，其实也差的不太多。那两个人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就是上学嘛，因为都是同学，所以我也就知道一些。上大学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对于物质这方面真的并没有太多的要求，但是后来就是这个女生她跟我讲，她说并不是说我不想要那些贵重的礼物，因为别人可能都收到过来自自己男朋友送的口红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那我也想要，因为女生呢都会有一种就是别人有的我也想拥有，可是她一直没有期待过，就是一直都没有得到过满足过这样的一个期待。她并不是物质的人，她跟男朋友说，她说没关系，就是现在大家都不挣钱嘛，都在上学，那我也知道你的情况，没关系，我可以不要。这个男生就真的理所当然的从来没有送过，这才是让他真的寒心的点。而女生呢送给男生的礼物相对来说还真的比较贵重，而男生也欣然的接受了，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所以说其实礼物的贵重能够看出来就是你们谁爱谁多一点。刚才有一位朋友，我就不念名字了，因为他发的是悄悄话，他说道道，我是过来人，真的，如果男人不愿意花钱给你，真的就只能说明他不爱你。好吧，其实这句话我是认同的。作为男人来讲，我觉得有没有钱不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心这个很重要。 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待会儿我们也来一起分享一下。哦，还没有跟大家分享晚安心语。今天的晚安心语就是：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就很好。来吧，继续听歌，我们的盲盒。今晚的盲盒呢，也是一首老歌，大家可以猜猜看。敲敲我的头，这首歌来自彭佳慧。哎呀，这首歌大家都说哇，道道你是特意选这首歌让大家睡不着的吗？对呀，这我是特意安排在下半段的盲盒。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特别的提神，我想就怕大家听着听着转个身之后呢就要睡着了，那必须得来一首让你们嗨起来。目前看来呢，效果还是比较拔群的。好啦，那也恭喜大家，很多人都猜对了啊，都听出来了，像这个我们的夏花、一菲，还有小柏，葫芦侠，还有我们的友山，大家都好棒棒。 敲敲我的头，这首歌呢专门送给就是拉菲草的这位女生，当然呢也送给很多就是在爱情里面还有点识人不清的女生啊，敲敲自己的头，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水分，是不是？有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经历过一些事情，你是看不透一个人的。当然呢，如果你看透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些阴暗面，你可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失望，但是失望过后你应该觉得庆幸，因为至少你还有机会看透或者说看到他的这一面。就周末的时候在家看了一个西班牙的电影叫做《阴暗面》，其实大概讲的就是人性的一些阴暗面。所以总是有句话说，你不要去挑战或者说试图去了解人性，因为人性真的是有些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来聊聊关于今晚的这个话题。刚才杨嘉林说，对于礼物可以不送，但是呢一定要用心啊，而且你有十个只肯花五个给我，与只有五个但都给我，意义是不一样的。并且呢那个男孩子真的不该以女孩的名义去点赞。是的，因为这个男生的一些操作导致女孩可以说是在网上就是成为了众矢之的。因为有一些网友可能是有一点愤愤不平，为他打抱不平，但是很多人开始出言嘲讽，甚至因为好奇去不断的扒他的信息，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网暴的嫌疑，我真的不建议大家这样啊。就是你如果真的关心他，那么就让这个事情回归到他本来应该去回归的一个去向，两个人的事情就两个人去解决。希望女孩也好，男孩也好，都能够回归自己平静的生活。其实礼物呢，如何去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真诚和用心。刚才兔子说，他周末的时候还送了自己的女性朋友一个礼物，其实呢是两斤糖，对吧？两斤糖，但是呢，他用心的折了两个心形的袋子，又买了一个礼品盒，非常的精美。那装在一起，在一个平常的周末，你的一份小小的用心的礼物，其实就是莫大的惊喜。好吧，继续来分享着，也可以分享你们收到过觉得最让你感动的一些礼物。下一首继续听歌。我很喜欢前奏的海浪声，听到之后就会让人有一种平静。 深深的镌刻，浅浅隐藏着，在你背影的灰色角落，唯一的歌者偷偷存放着，不可能拥有公开的快乐。该用什么身份参与你的人生，被短暂的热情回应过就遗忘了伤痕。我明白等流星的旋律，等不来你的一句沉默，多不安多不舍，却只能成为你的枷锁。你曾隐瞒全世界，温柔拥抱我，可惜我隐瞒着你，一点点错过。我明白想太多给太多，只能算你的普通朋友，别心软别回头，把结局彻底残忍猜透。我曾哄骗全世界你有过心动，可惜没骗过自己被松开的手。 深的镌刻，浅浅隐藏着，在你背影的灰色角落，唯一的合照，偷偷存放着，不可能拥有公开的快乐。该用什么身份参与你的人生？被短暂的热情回应过就遗忘了伤痕。我明白等流星的雪落，等不来你的一句承诺，多不安多不舍，却只能成为你的枷锁。你曾隐瞒全世界，温柔拥抱我，可惜我隐瞒着你，一点点错过。我明白想太多给太多，只能算你的普通朋友，别心软别回头，把结局彻底残忍猜透。我曾哄骗全世界，你有过心动，可惜没骗过自己没松开的手。 这首歌叫做《隐瞒》，演唱者 DDEE 三个字母，葫芦侠又答对了。当然这个不需要大家来答题，但是呢足以证明我们的小曲库还是很多的。哎，看到了小柏晒出的礼物图片，哇，好漂亮，好浪漫的一个盒子，还有那种非常复古蕾丝边的丝带，浅紫色，一看就是代表着浪漫嘛。小柏说，人间可以人间烟火柴米油盐，也可以偷摸的准备小惊喜，虽说被嫌弃乱花钱，但是女人嘛，心里往往都是住着一个小女生。对，其实我作为一个女性，我真的要跟大家说，不管一个女人她如何的强大，她可能工作上非常非常的有能力，也可以独当一面，甚至她是很多人眼中的女强人，但无论她有多么的强，她的内心都有一个小女孩，或者说小公主，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要满足她的公主心。很多朋友刚才说，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就是送女生礼物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其实不然，我觉得女生啊，她不会，如果她要是明确说了，哎，我想要这个，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她可能并不是说，跟你要这个礼物。但我觉得只要男生细心一点，他说过的你都记得。那等到需要你送礼物的，比如说某个节点啊，你突然间把这个拿给他，一定会给他惊喜。我觉得送礼物呢，不用说就是参照别人市面上啊，你送口红我也送口红，你送这个我也送这个，有些时候独一无二很重要。比如亲手为他做一顿饭，比如坚持为他做一件事情。之前看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大哥其貌不扬，也40多岁了，每天都风尘仆仆，而且呢就是脸上总是很不耐烦，但是他每天都会到一家花店去买花，有的时候是一束，有的时候是一枝，然后这些花呢都是送给他老婆的。有一天这个新来的花店新来的小姑娘就问说，大哥你这是要送给谁啊？他说，嗨，送给我媳妇儿。然后小姑娘就不解说，哎，那你还真的挺浪漫的，都老夫老妻结婚这么多年了，孩子都好几岁了，还坚持给他送花。他说，你以为我愿意啊？要不是他每天都催着我，我才不给他送呢。但是话虽这么说，一个习惯能够坚持10几20年，那不是嘴上说着烦，心里就真的烦的。这是什么？这就是爱。所以礼物贵重吗？用了真心，它就是无价的。好啦，来分享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 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是一位朋友发过来关于拉菲草这个事件他的看法。他说，就我觉得爱情真的需要物质去体现，哪怕这个女孩再怎么理解男孩没钱之类的托词，她也会觉得难过。尤其是在她送了男生很贵的，比如说 AJ 啊、电脑等等的前提下，她居然只收到这样的礼物。哪怕全是零食，你把那个箱子填满不好吗？为什么要送穿过的衣服和帽子？你把谁不当回事呢？而且送一个相对来说贵一点的口红难道不可以吗？这是6周年，如果你送的这个礼物有女孩送你的礼物贵吗？别人的感情生活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但就从女孩的开箱视频来看，从一开始的兴奋到后来的不言语，不能说这女孩很高兴，对吧？而且男生还假装女生在微博点赞，还有一些其他的操作，这种行为就是有事儿了，拿自己的女朋友出来挡刀，分就对了。我说句扎他心的话，我和我男朋友去一趟超市买的零食，都比他所谓的6周年礼物要多得多。虽然话说的有一点直接，但是呢，这也是大多数人心里的一个看法。不管怎么说，过去的都过去了，希望未来我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真心真意为自己付出的那个人。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轮回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手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轮回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 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必你有看透，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这一刻怎么回头。 天过后，这首歌来自张杰，很多朋友都喜欢，对不对？是的，也不能说是经典老歌吧，但是这首歌呢也算是当年很火的了。明天过后会怎样呢？当然会有更好的明天啊，因为还有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太多了，所以我们要过好每一天，期待着下一个今天。活得好一点，通透一点，洒脱一点。我刚才就在感慨，我说每天呢，我们的午夜鹤顶红都会虽迟但到。我说每天呢，我的就是有一种分裂的状态，前一秒可能还停留在歌曲的意境当中，想象着那个画面，然后那个文艺有一点这个稍微有一点忧伤的那种情绪中，一低头，哎，聊天室里面大家已经疯狂的晒图了，像苏带鱼铁锅炖溜肉段，还有各种甜品，各种奶茶，还有刚才像刚刚才下了手术的手术台的朋友，医生朋友，他的愿望明天可以吃一顿涮肉。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简单，有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忙到极致，累到极致，那就真的没有时间让你那么忧伤。所以清空自己的内心，你才能够迎接更好的。晚安曲就送出这首《空心》。再不好，今天也过去了，明天希望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好啦，今晚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我是道道，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见。 在那时候简单的忧伤，却有空间绝后快乐啊，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跌到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突，我在伤痛后面成长，终于知道爱的有翅膀，怎么拥抱它究竟要飞翔， 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次次聆听红船的诉说，追忆他曾经的波澜壮阔，嘹亮夕阳的山，奔腾热血的河，无数水手